早些日子在读新《红楼梦》的编剧白邦尼在2009年在杂志社做了一本采访实录，叫《不识》啊。文中描述了陈柏霖当时他说过了一段这样的一句话，说每个少年都在死去，这个过程惊心动魄，它有颜色，像卫衣衬衫的颜色，它有味道，那一定是夏天打完篮球时满身的汗味儿。它有声音啊，声音低沉，一点儿也不文艺。他说哎，而不是他说哎，随着少年一起死去的，大概还有少女吧。所谓的还有不死的少女，就是所谓还喜欢二十岁的时候喜欢的香水，还在二十岁时的时候戒指，还在二十岁的时候的衣服，还喜欢二十岁时候喜欢的那种男孩，二十岁的时候少女时代的那种女孩，也就成双女时代的少女世故。也许也许复杂，但是绝对是并不会说复杂。对事物是永远保持一颗对之后是一心保的一个点赞叹好奇之心的永远赞叹。他们是在周的朋友比方乐队，他们是那时候曾经也是乐队，偷偷把埋在早餐的地方下来，只为了一张简陋加老狼的磁带，一张朴实送给你的现在，在爱情的回忆随着影子的里，两条是若干丢情的绿唇，唇的山里干净的像春蓝色的大门里，看一看的灌篮高手，恶作剧之吻，灌篮高少年们都死去在球场上，而少年们如雨，在天文场和王牌里，会在电影上和王博士里昏暗的台阶下，偷偷看着在课本里的下，偷偷看着在下课照片，偶尔呢，也偷偷瞧瞧一下姑娘们的马尾辫，偷偷瞧瞧。时隔多年，这些从小喜欢到大的偶像们，兴许已经成家立业，初为人父人母，开始向往取得世俗的成功，在现实的生活里浮浮沉沉，而少年少女们自身也就悄无声息地给长大了。他们会做着平凡的工作，谈着稀松平常的恋爱，但是总会有一个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会把你们的思绪拉回到17岁的中夏，拉回到年少的时光。那会儿校园里飘荡着芬芳浓郁的花香，你脑海里还有一份渴望地老天荒的爱情。

就这样吧。 一个少年少不经事时的懵懂失去无法挽回，这是生命的常态。2000年世纪之交的时候，周杰伦就开始发专辑，所以他唱过很多歌，多到足以盛满一整个的青春。79年生人的周杰伦在他35岁那一年就成家立业了，彼时的他已经收割了差不多两代人的少女心，一时之间大家纷纷感叹青春开始落幕。除了千里之外和东风破，我在初中校园的广播里听的最多的就是甜甜的和彩虹。傍晚的校园有些阴沉，大雨就要来临，更小的一些学弟学妹们在操场上打羽毛球，跳着皮筋，教导主任挺着大啤酒肚对着打扫卫生的值日生指手画脚，周杰伦低沉而略带感伤的声音就会传来，你要离开我知道，那很简单。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的云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是会说爱太多就成真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开始围绕，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有没有口罩一个给 白色房子，喜欢傍晚独自在街边漫步，喜欢午后时分窝在暖洋洋的咖啡馆里和你一起聊聊生活中那些或明或暗的片段。我是拥有温暖声音的小莫，欢迎你的聆听。 farmer and a teacher, a hooker and a preacher, riding on a midnight bus bound for Mexico. One was headed for vacation, one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two of them were searching for lost souls. That driver never ever saw the stop sign, and 18-wheelers can't stop on a dime. There are three wooden crosse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highway. Why there's not four of them, heaven only knows. I guess it's not what you take when you leave this world behind you. It's what you leave behind you when you go. That farmer left to harvest a home and 80 acres, the faith and love for growing things in his young son's heart. And that teacher left her wisdom in the minds of lots of children, and did her best to give them all a better start. And that preacher whispered, can't you see the promised land, as he lay his blood-stained Bible in that hooker's hand. There are three wooden crosse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highway. Why there's not four of them, heaven only knows. I guess it's not what you take when you leave this world behind you. It's what you leave behind you when you go. That's the story that our preacher told last Sunday, as he held that blood-stained Bible up for all of us to saddle to rob the highway. Why there's not four of them, now I guess we know. It's not what you take when you leave this world behind you. It's what you leave behind you when you go. There are three wooden crosse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highway. 生活在这里是意气风发的状态，生活在这里是冷眼观潮的心态，生活在这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 FM 九九九，深呼吸，睁开眼，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现在、未来。 降价啦！知道 动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仕集团，详询0105287-1933 5287-193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回家吃饭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生活中我们总是会有那么多的理由。 我晚上单位有事儿不回家吃饭， 我晚上要陪客户。 我有事儿不回去。 老爸，我今天晚上同学聚会， 晚上加班， 帮朋友个忙，不回去了啊。 但是你是否也有许多忽略的东西呢？ 爸爸，你好久没回家吃饭了，我很想你。 儿子，今天你妈包了水饺，回家吃饭吧。 老公，你晚上又不回来吃饭了吗？ 把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从今天开始回家吃饭，品味。 把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从今天开始回家吃饭，品味幸福。 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 18501030708。 带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即使擦身而过，仍能永久回味。 这大概就是女孩到女人途经的第一站吧。后来是台湾女歌手奶茶演唱的一支情歌，收录在她2000年发行的专辑《我等你》当中。歌曲描述的是一个女性另外不肯妥协，换来的就是最后的感伤了。爱过，痛过，经历过，于是长大了，学会爱了，但是双方已经各自淹没在人海，想着，忆着，感伤着，人面桃花何处。后来我怀念当时的美好，后来我感慨当时的错过，后来我学会爱了，希望你也是吧。 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永远不会再重来。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 日子有多美，纯真的年代像流水，多想再追回第一次为你掉下的眼泪。这样来想一想，算一算，许多年已经过去了。老狼再次唱起纯真年代，是在我是歌手的双年巅峰会上。他的歌声一如往昔，没有刻意的卖弄的海豚音，也没有歇斯底里的男高音，自始至终都是在轻轻诉说，缓缓抒情。而你要做的，只需要闭上双眼，便仿佛重回校园民谣时代。时过境迁，老狼也就是那个大长腿的少年，文质彬彬，看起来美好而从容。 当初看我的双眼，变幻的世界。 相爱的日子有多美，纯真的年代像流水，想要追，想要追，想要追，追追变幻的世界有多美，昨天的爱情像流水，你的心，你的心是否停留在那一回，相爱的日子有多美，纯真的年代像流水，想要追，想要追，我们第一次流下的眼泪 有多美，昨天的爱情像流水，你的心，你的心 999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在静静地开放着，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62113，0106162113。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阳光下的城，城里的咖啡厅，咖啡厅里的人在等，街道里的风，风里的歌，歌里的岁月声。墨音乐陪你在不知不觉的年纪看万物复苏的美丽。 每个男孩都狠狠伤害过一个姑娘吧，不如此就难以长大成人。1999年麦田音乐在当时推出了红蓝白三张概念专辑，白色呢就是朴树的《我去2000年》。那一年，一个看上去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青年带着一盘全新的专辑出现在我们面前，将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他说出了我们想说但是一时之间又说不出来的东西。凄美伤感到极致的那些花儿就被收录在那张专辑当中。这个性格孤僻的少年朴树表达出了我们青春里很多男孩子想对自己爱过的女孩说的话，这些女孩可能是一个，也有可能是一群。后来高晓松带领着年轻的朴树、周迅、夏雨、袁泉在茫茫大城和远远海边拍电影，拍关于爱情与等待、誓言与时光，如同生活水落石出。周迅和朴树相爱之后迅速分离，有了各自的家庭，夏雨和袁泉修成正果。那些花儿里有潺潺的流水声，也有女孩的那种小声的啜泣，而当你有了专属于你的青春故事，你才能听得懂朴树的青春。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在天涯，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 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为你播出的莫音乐， 嘿、hey, 你好，我是小莫， 来继续向你推荐的这首歌，孙燕姿《我怀念的》。人越长大越开始肆无忌惮的怀念，余生太长，我们都有熬不过去的时候，只好呢就借一首歌来暗自伤神。如果说华语流行乐坛要找出一个给人长久陪伴和感动的女歌手，我会首先向你推荐孙燕姿，她演唱的一首首的慢版的抒情歌，带给人无数的感动和泪水。2007年专辑《逆光》大火，这张专辑其实在制作上还保留了燕姿最擅长的曲式，其中《我怀念的》就是由姚若龙和李思松联手创作的一支典型的孙燕姿式的抒情歌。你有看过这支歌的 MV 吗？讲述的是一段一对情侣的爱情故事。故事当中，孙燕姿饰演的女主人公与男主人公经历了从相识相恋再到最后的分手。故事中有幸福，有欢笑，有痛苦，有泪水。而故事的结尾，女主角摸了摸两个人一起拍过的照片，含笑默默地离开。 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回首？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让卑鄙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 假洒脱，谁懂我多么不舍得，太爱了，所以我没有哭，没有说。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对， 要选一支我们对校园爱情的终极幻想的话，那我一定会推荐给你情非得已，由 FC 和大 S 主演的那一部《流星花园》真的称得上是台湾偶像剧的鼻祖了。有了这部剧之后的一起来看流星雨，反而会觉得有一点傻傻的。风靡万千少女的 F4 满足女孩对于青年男性的所有的需求，和山菜之间擦出的一系列火花，构成了完整版的高中恋爱指南。这么多年过去了，有多少女孩对于校园爱情的幻想，依然是一个痞痞的男孩抱着吉他在走道上慵懒地哼着情非得已。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最初的轮廓应该就是关于 Beyond 乐队吧。接触他们的作品大多是受到父辈或是香港怀旧电影的影响，海阔天空、真的爱你、喜欢你、大地等众多脍炙人口的曲目已经无需多言了。1991年黄百鸣出品的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由黄家驹、黄家强等主演的，讲述的是这四个年轻人自组乐队，醉心于音乐，但他们每个人呢也都有自己的梦想的故事。片中有三首经典的曲目，不再犹豫，谁伴我闯荡，明日世界， 而这其中源自专辑《犹豫的不再犹豫》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曲，是他们从非洲探访难民回到香港之后，黄家驹根据当地人的苦难经历来创作完成的。正好呢，东方电影出品有限公司来邀请 Beyond 乐队来拍摄励志片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而专辑中的单曲《不再犹豫》就顺理成章地被选为了片中的主题曲。 高端车维修保养什么最重要？专业。北京豪金行汽车服务公司主营高端车维修，尤其擅长捷豹、路虎、沃尔沃，而且老板还实在， 4S 店的品质一半的价钱就够了。北京豪金行，靠谱的汽修行，东四环小五七桥东南角，

是我的歌，今天特别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初恋。总会有人问初恋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有那么一天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周围的人和事都会让他感到厌烦焦躁，在疲惫中入睡，然后突然间就梦到了那个男生，那个梦是金色的明亮的，仿佛是佛光普照一般。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他觉得内心温暖平和，似乎是被梦境治愈了。那一刻他开始相信头脑特工队当中所描述的情形，他出现在他梦中的时候还是17岁的模样，然后他遇见跟他同班的学姐，跟他说说笑笑，梦里的学姐调侃他，当年你肯定是喜欢那谁谁谁吧，梦里的他大咧咧地笑了，当然啦，地球人都知道。在人群中他肆无忌惮地拉着那个男生的手，踩在柔软的沙滩上，一瞬间仿佛有电流通过，血液上涌，心跳加速，全身温暖最麻。但现实中的他远没有那么明快爽朗，在暗恋那个男生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别别扭扭的害羞的少女，坚决不肯承认那份喜欢，小心翼翼地守着以为是秘密的小心思。可是那笨拙的爱慕又是那么的明显，给他叠过千纸鹤、幸运星，在10元店买过那种很粗糙的但当时以为很精美的相框给他做生日礼物，送自己小时候的照片给他，因为觉得自己小时候长得更可爱一些。那个男生个头很高，比他高了将近30厘米，有的时候他在晚自习的课间会去楼上他们班门口去找他，昏暗的走廊上人来人往，太过嘈杂，男生有点听不清楚他说的话，便低下头去把耳朵凑到他的嘴边仔细听着，那些话其实并不重要，只希望能够看到那个男生。男生的眼神温柔极了，那姿态看起来像是一只优雅的长颈鹿。男生待人温和友善，也许只是出于良好的家教罢了，他并不相信，但总能找到一些可笑的理由去接近他。他们走得最近的一次也不过是暑假的一个晚上，让球赛结束的他送自己回家，在路灯下一起走过一段长长的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估摸着他到家的时间，然后他给那个男生打了电话，轻轻地说一句还好吗，然后男生在那头说，我刚进门，但我有点担心你。电话里他的声音更加富有磁性，好听极了，让他极想听他继续说下去，说点什么都行。他没有开灯，窗外的月色照进屋子里，他看着自己的影子落在地上，心想他是喜欢我的吧。多年以后看到《月色撩人》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就会想起那个晚上的月亮。这就是那个关于初恋的故事，虽然没有正式的交往，但积攒起的温存值得回味很久很久，无论何时回想起来都是暖的，那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珍藏，从来不曾跟别人分享过，人生最重要的那些时刻都是独自的。 泪的你

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初恋的一个故事，还有就是我们少女时代所听的一些歌。前一阵子有些怀旧的电影总是会提到初恋这个情节，仿佛那是人生当中莫大的遗憾，就像是扎在喉咙里的一根刺一般埋在心里，一声叹息，让以后的生活不那么圆满和如意。但初恋的意义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并不是这样的，不圆满也没有关系，那是人生最初的爱慕练习，注定的错过并不遗憾，埋藏在心底的美好足以提供持久的滋养吧。我想那些时光会永远停留在我们年少的记忆里，永远不要刷新才好。那个17岁18岁的少年也早已经住进了我们的心里梦境里，成为只属于我们一个人的特别的存在。这就是今天墨玉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星辰拿着一张月色笑着一晚上，笑忘了你一晚，怎么自己不到一半，心都在你身上，只要能让你快乐，我可以拿一切来换。这世上你最好看，眼神最让我心寒，只有你跟我有关，其他的我都不管。全世界你最温暖，肩膀最让我心安，没有你我怎么办，答应我别再分散。 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